《聊斋志异》第四篇，这是晋城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者，第四篇，种梨。有乡人获梨于市，颇甘芳，价腾贵。有道士破金蓄衣，盖于居前，乡人知，亦不去，乡人怒，加以斥骂。道士曰：“一居数百颗，老衲只盖其一，余居是亦无大损，何怒为？”观者劝示列者依没令去，乡人直不肯，寺中拥宝者间谍刮不堪，遂出前世一枚复道士。道士拜谢，谓众曰：“出家人不解吝惜，我有家梨，请出共客。”或曰：“既有之，何不至食？”曰：“吾特须此何作种。”于是橘梨大啖，且尽把合于手，解肩上缠，砍地深数寸，纳之而复以土，向世人索汤卧罐。好事者于林路店所得费审，道士皆尽砍处，万木传世，见有沟蒙出，见大鹅秤树，枝叶扶疏，疏而花，疏而实，硕大方富，累累满树。道人乃急速投斋赐观者，请客向进，以乃以禅伐树，丁丁良久，乃断待叶合肩头，从容徐步而去。初，道士做法时，乡人亦杂众中，引领注目，静望其业。道士既去，始故居中，则离已空矣。方物是所表散，皆己物也。又系是居上一把王，使心着断者，心大愤恨，即击之，转过墙隅，折断把器缘下，使之所伐离本，即是物也。道士不知所在，一世灿然，一时誓曰：“乡人愧愧，憨壮可掬，其见笑于世人，有以哉？每见乡中陈树风者，良朋其米则沸然。”且记曰：“是属日之资也，或劝既衣危难，犯衣穷毒，则又愤然记曰：此时人五人之时也，甚而父子兄弟较尽资诸，及至银帛迷心，则轻囊不吝，刀居林耕，则属命不黄，诸如此类，正不生道，纯而乡人，又何足怪？” 1.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